大师兄，我听人说今日是中秋，便下山去买了些月饼回来，你尝尝。 中秋佳节你就给我吃这个，我要你亲手做的。 大师兄，你确定小钱做的月饼能吃 啊？这月饼不能吃吗？我吃着挺好的呀。 好吃。